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迎收听华夏神韵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杨春林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《花神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